民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让城市融入自然，让音乐倾听彼此，让我们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歌飞扬，带你亲近田园，回到纯真。 我是刘慧，每周六日早六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敬请赏听。早上好，我的朋友，欢迎你依旧在每周六日早六点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剩下的早间为你倾心上演歌飞扬。这些日子以来，北京以一场雨来一场热，让我们感受着这个夏天的兴趣。也希望各位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常备绿茶绿豆汤。民歌走天下，今天的第一站我们要去到的是安徽。徐千雅要在歌声里向你发出这一份黄山之约。 恍若在昨天，光明的一边，你尽是的美篆刻心间，水墨的画面深有千百年，心安江水思念，那一曲黄梅传到月儿有缘，情到赤绝，无梦到回转。 是流淌在内心的歌唱，源于自然，源于内心，带你感受源自民族血脉里的心动之声。一年四季，歌飞扬，尽情赏听。 刚才耳边这个好声音来自年轻的歌手泽旺多吉，纯净高亢嘹亮的歌声在大管弦乐队的伴奏下尽显了男高音的迷人音色。谢谢他刚才为我们带来的这一支《格桑梅朵》。歌飞扬，民歌走天下，这一站我们有请各位去到湖北。在近些年对这首歌的翻唱当中，我个人比较喜欢魏金栋和燕飞的演绎。一起来听一听这关于情谊的音乐对话，《新龙船调》。 好过活呀累，我就来推你嘛， 推我嘛， 推你嘛， 推我嘛， 推你嘛， 推嘛， 推嘛， 推嘛， 推嘛， 没我我上两船嘞， 烧红我好喜欢呐、 你是一个啥子嘛，你是一个啥子嘛， 那你就听我说，你看这条船呐、在浪尖上点呐、我的那个心呐、在漩涡里转呐、没把你唱的那个龙船调，我的好多年，你说我，你说我，那么不喜欢呐、那么不喜欢，没玩儿嘞。就听我说，你看这两岸呐、两岸花在笑啊， 花在笑啥子呢， 笑你上了船呐、你可是当年的美娃嘞，我等了你好多年， 我又不是当年那个美娃啦， 我也不是当年那个少公啊， 难我 不唱吗，你快唱吗， 嘿嘿，梅花摇过火呀耶，拿过来推我吗， 梅花摇过火呀嘞，我就来推你吗， 推我吗， 推你吗， 推我吗， 推你吗， 推吗， 推吗， 推吗， 推吗，就听我说，你看那羊雀呀，羊雀又在唱啊， 羊雀唱啥子呢， 唱我俩好浪漫呐、 一声一声的那个龙船调， 总唱也唱不完， 梅花摇花火呀，金那银儿嗦，是那个滴滴答答，金那银儿嗦，梅花摇过火呀，是我就来推给他撒，金啊银儿嗦，梅花摇过火呀，金啊银儿嗦，是那个推给他撒，金啊银儿嗦，梅花摇过火呀，金啊银儿嗦，是我就来推给他撒，金啊银儿嗦， 金啊。 歌飞扬，带你领略最真最美的音乐风情。歌飞扬，带你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欢迎继续收听。 少的雨下， 它刻着美丽草原我的家，千山有万水我的黑骏马，听我说说心里的话，走过几度春 一定有朋友看过张承志的小说《黑骏马》，写出了来自草原深处的那种博爱。刚才耳边是歌手庞龙和你骑上的这一匹黑骏马，唱起故乡谣，讴歌了伟大的母爱，也是赞美了草原儿女战胜命运折磨的顽强意志。有没有觉得，无论你身处这个世界的哪个角落，受了何种的伤害，只要回到故乡，一切都会变得不一样，有一种立刻被理解被承担后的解脱跟喜悦。民歌走天下上半场的最后，我们要有请各位继续驰骋在草原，格格要你带来一首马背情歌，由飞扬刘慧在北京乐广播邀你，我们稍后见。 旋律幻想，火红的萨日拉 下的牧场，水草正香，水蓝蓝，有你的笑容荡漾，路长长，梦就在辽阔远方，甜甜的北京，心只为思念点亮，指引我心的方向，你就是天堂。 随我漂泊到任何地方， 的牧场，水草正香，水蓝蓝，有你的笑容荡漾，路长长，梦就在辽阔远方，甜甜的北京，心只为思念点亮，指引我心的方向，你就是天堂。

像雄鹰展翅飞翔，穿过漫漫的黑夜，迎来黎明的曙光。 我的琴声来自一位只有20多岁的年轻歌手李东信，以格外舒缓深沉的方式带来天山的爱情告白，让我们领略着不一样的新疆音乐风情。李慧，欢迎你回来，欢迎大家继续守候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歌飞扬名歌走天下，让我们继续停留在此刻美丽的新疆。接下来爱陀兰组合又给你带来这支有名的吉尔拉。 上，拥抱吉他，拥抱你，把你画在吉他上，拥抱吉他，拥抱你。哎，西嘎尼西嘎，西嘎尼西嘎，拥抱吉他想拥抱你。哎，西嘎尼西嘎，西嘎尼西嘎，拥抱吉他，拥抱你。 飞扬，带你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欢迎继续收听。 太阳出来了，喂，喜洋洋的浪落，挑起扁担，浪浪吹，光吹上山岗的浪落，啊，浪浪吹，光吹上山岗哦，浪落。 手里那把锣儿，开山斧哦，浪落。不怕不抱，浪浪吹，光吹喝彩浪哦，浪落。 上山岗。 儿啷啷切黄切翻盘柴哦啷落走了一山落尾又一山哦啷落这山去了啷啷切黄切那山来哦 自然源于内心，带你感受源自民族血脉里的心动之声。一年四季，歌飞扬，尽情赏听。 连续分享到的两首作品都是年轻的歌手来重新演绎有着四川地域民歌特色的作品，一首呢是来自声音乐团的《太阳出来喜洋洋》，以及90后的歌手苏夏带来的新民歌《倾城恋歌》，叙述了苏东坡一段唯美的爱情故事，向我们传递出了真爱的惬意和美好。今天民歌走天下的最后，我们要跟随歌手韩红去到贵州。从一声悠长而嘹亮的苗歌开始，韩红标志性的嗓音一出，你会觉得周围的空气都似乎静了下来，以一个旅行者的视角表现了对于贵州山水的感情。著名词曲作家王蓓、陈涛联袂出品《山水贵客》。好了，欢迎你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更为精彩的愿影留声。明天的同一时间，歌飞扬为你带来特别音乐主题之《生如夏花》。我是刘慧，再次祝你周末愉快。